全球征集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音流入眼，看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扯闲篇。红杏枝头春意浓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我叫王海娇，我在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古都残梦胡同片段，下面请听我的诵读。北京城是一个四方四正的城，街道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。北京只有几条斜街，如烟袋斜街、李铁拐斜街、杨梅竹斜街。北京人的方位感特强，你向北京人问路，他就会告诉你路南还是路北。过去拉洋车的，到拐弯处就喊叫一声东去，老两口睡觉，老太嫌老头挤着他了，说你往南边去一点。沟通这些正东正西正南正北街道的便是胡同。胡同把北京这块大豆腐切成了许多小豆腐块，北京人就在这些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里活着。北京有多少条胡同？有名的胡同3600，没名的胡同赛牛毛。北京有大胡同，如东总部胡同，有很小的，如耳朵眼胡同。一般说的胡同，指的就是小胡同，小胡同，小胡同嘛。胡同的得名各有来源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，如手帕胡同，当初大概是专卖手绢的地方；头发胡同大概是专卖假发的地方；有的是皇家储存物料的地方，如西新丝胡同、皮柴胡同；有的是在这里住过一个什么名人，如无量大人胡同。这位大人也怪，怎么叫这个名字？石老娘胡同，这里住过一个老娘接生婆，想必这位老娘很善于接生。大哑胡同据说本名大哑巴胡同，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哑巴。有的是孝行，如高一博胡同，原来叫狗尾巴胡同；杨一斌胡同原来叫羊尾巴胡同。有的胡同则不知何所取意，如大理沙帽胡同。有的胡同不叫胡同，却叫做一个很雅致的名称，如齐白石曾经住过的百花深处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。听听唐耳朵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。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。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。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。 收音机前 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晚上好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听听糖耳朵”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刘雨涵，来自武警总部机关幼儿园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维罗妮卡的悲伤故事。故事里的小女孩维罗妮卡会拉小提琴，一开始她拉得糟透了，但通过不停的练习让她拉得越来越好。后来她的琴声打动了所有的人，她的努力和认真让我很佩服她。不过这只是故事的开始，后面的故事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如果你想知道后面怎么样，赶紧来听听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大卫麦基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柳样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维罗妮卡的悲伤故事。在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国家，有个小女孩，名字叫做维罗妮卡，她长着红色的头发，她正在学习拉小提琴。刚开始她拉得一点也不好，哦，应该说她拉得糟透了，所以她的第一位老师不愿意再教她了。第一位老师离开维罗妮卡去了中国，第二位老师是李奥尼太太。李奥尼太太的耳朵听不见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，所以他教维罗妮卡的方法很奇怪。他坐在沙发上读一本悲伤的故事，一边读一边哗啦哗啦地流眼泪。他把悲伤的故事读给维罗妮卡听，维罗妮卡一边听一边练习小提琴。李奥尼太太对维罗妮卡说： 非常棒，亲爱的，你只要不停地练习就会越拉越好。哦，这个故事太悲伤了。 维罗妮卡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琴练好，于是他一边听悲伤的故事一边不停地拉琴。他练啊练，拉呀拉，练呀练，拉呀拉。对邻居们来说，这可真是太糟糕了，因为他们从早上到晚上总是听到吱吱喳喳的小提琴的声音。邻居们开始抱怨维罗妮卡： 嘿，那个孩子怎么还在拉琴呢？哦，太难听了。 哦，他从早上拉到晚上，我都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了。 快让他停下，快让他停下。 不停的练习，不停的练习，让维罗妮卡的琴拉得越来越好。人们慢慢的听到他的琴声就感觉到难过了，于是维罗妮卡继续练习，从来也不停下。他早上练，晚上练，中午也练。邻居们痛苦地说： 他拉得好多了，可是他总不能这样一天到晚不停地拉小提琴吧。 等到了维罗妮卡快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的小提琴已经拉得非常棒了。在生日这一天，全家人一起去帮他庆祝，他们提着篮子来到森林里，来到河水边进行野餐。维罗妮家所有的人都来了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姑姑、叔叔和他们的好多好多个孩子。吃完点心，喝完茶，大家坐在树底下的草地上，由维罗妮卡给大家表演小提琴。这是维罗妮卡的第一次音乐会，她拉的曲子好听极了。这是一个像悲伤故事一样悲伤的曲子，大家听着听着就流出了眼泪，眼泪都流到了汽水里面，就连树上的小鸟也一边听一边流下了眼泪。 这真是太好听了。嘿嘿嘿，这真是太好听了。 啾啾啾啾，滴滴滴滴，喳喳喳喳喳喳。维罗妮卡仍然每天练习拉小提琴。没过多久，学校的校长找到了维罗妮卡。 嘿，维罗妮卡，为什么你每天都不做家庭作业呢？ 哦，亲爱的校长，我每天回家以后必须练习拉小提琴，没有时间做作业。 哦，是吗？你在学习小提琴吗？ 哦，我可以拉给你听，现在就可以拉。 维罗妮卡拿出小提琴，在校长的办公室拉起琴来。他的琴声一响，校长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哭了起来。学校其他的老师也跟着哭了起来，在窗户外面看的学生也跟着哭了起来，他们的眼泪噼里啪啦地流下来，掉在地板上。校长说： 这琴拉得太好了，这曲子实在是太悲伤太动人了。哦，亲爱的维罗妮卡，你得到学校的音乐厅给大家演奏。 于是校长让维罗妮卡在学校的音乐厅给几百个人演奏小提琴。这是维罗妮卡的第二场音乐会，他拉琴的时候，所有坐在台下的人都被他的琴声感动了，大家一边听一边流着眼泪，就连售票员也跟着流起了眼泪。在这几百个观众里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，第二天他就跑到了学校，找到了维罗妮卡。 嘿，亲爱的维罗妮卡，你太有天才了，你的琴拉得太好了，我要跟你签约，让你变成一位小提琴家，我要给你出 CD 出唱片，我要给你举办音乐会，你一定会变得非常有名，而且能赚很多钱。 就这样，维罗妮卡离开了学校，变成了一位音乐明星。很快，维罗妮卡出了小提琴曲子的唱片，很多人都买了她的唱片，很多人都在听她的唱片。大家开车的时候听，走路的时候听，遛狗的时候听，在家的时候听，在外面的时候还在听。每一个听维罗妮卡音乐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他们都被感动了，他们一边听一边哭，维罗妮卡好像让全世界都哭起来了。当维罗妮卡举办最大型的音乐会的时候，天上下了一场巨大的暴雨，城市里洪水泛滥， 街上不能开车，只能划船。可就是这样，人们还是拼命地赶到了音乐厅来听维罗妮卡的音乐会。就连这个城市好像也在哭。维罗妮卡做音乐明星做了很久，可是有一天她突然说， 哦，我想着真是够了，我一直在拉小提琴，现在我不想在这儿待着了，我要去冒险，我要去最深最黑暗的丛林里冒险。 他的音乐制作人一听就哭着求他，跪在地上求他， 哦，天哪，不要啊，拜托维罗妮卡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 维罗妮卡离开了音乐公司，回到家里，他对妈妈说， 我不想再在这儿待着了，我要到危险的森林里。 妈妈一听就忍不住哭了起来， 哦，亲爱的孩子，千万不要去，如果你遇到了野兽，他们会把你给吃掉的。 可维罗妮卡却一点都不担心。 哦，别担心妈妈，我只要一拉小提琴，就连最凶猛的野兽也会安静下来的，所以我很安全。 于是在有一天下午，维罗妮卡来到了野生动物园，她要证明她只要一拉琴，就连最凶猛的野兽也会安静下来。因为维罗妮卡太有名了，动物园也愿意让维罗妮卡试一试。动物园派了几个拿着猎枪的猎人保护维罗妮卡。让人吃惊的是，一群凶猛的狮子一听到维罗妮卡拉小提琴的声音，就安静地趴在地上，不停地流起了眼泪。 哦，哦， 维罗妮卡果然能让凶猛的野兽也安静下来。于是第二天，他要离开家去冒险了。他的爸爸妈妈送他去坐一艘巨大的轮船。他们在码头伤心地和维罗妮卡说再见。维罗妮卡心想， 这次旅行肯定非常精彩。 到了晚上，维罗妮卡站在船的甲板上，对着月亮拉起了小提琴。结果船上所有的人都在哭，就连轮船的排水管子也咕嘟咕嘟地往外流着水。维罗妮卡坐着轮船来到了一个离她住的地方很远的国家，这里有一片巨大的森林。维罗妮卡决定到森林里去，可是警察告诉维罗妮卡， 你不能一个人进入丛林，不然你会被野兽吃掉的。如果你想去的话，你必须带上几个勇敢的猎人保护你。 好吧，那就让猎人跟我去吧。 于是几位勇敢的猎人穿上制服，带上猎枪，跟着维罗妮卡进入了丛林。维罗妮卡一直被猎人保护着，她心想， 哦，这一点也不刺激，太没意思了。 维罗妮卡一次都没有拉小提琴。他们在丛林里走了好几天。就在一天下午，当三个猎人和维罗妮卡要穿过一块空地的时候，突然，嗷呜，嗷呜嗷呜，一只老虎、一头猎豹和一头狮子从丛林里窜了出来。三个猎人举着枪，转头就拼命地逃跑。 啊！救命啊！ 救命啊！ 救命啊！ 他们马上就跑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。空地上只剩下了维罗妮卡一个人和三只野兽。可是维罗妮卡一点也不害怕，她打开盒子，取出小提琴，开始演奏起来。三个凶猛的野兽停止了进攻，他们坐在那儿，安 安静地听着维罗妮卡的小提琴声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没有流眼泪。原来维罗妮卡进了丛林以后就再也没有拉过小提琴，好几天不拉琴，现在她的琴声已经变得不一样了，仍然很动人，但一点儿也不悲伤，而且变得很快乐。动物们听着维罗妮卡的小提琴声，忍不住跳起了舞来。接着，有更多的动物从树林里跑到了空地上，听着小提琴声跳起舞来。有小鸟、犀牛、大象、鳄鱼、蛇，还有猴子。再后来，空地上已经是满满的动物了，大家一边听一边跳着快乐的舞蹈。维罗妮卡心想， 哦，再也不用流眼泪了，等我回到我的城市，大街上肯定到处都是快乐跳舞的人，这真是太好了。 于是维罗妮卡继续高兴地拉着小提琴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只老狮子从丛林里窜出来，它张开大嘴，什么都没听，就一口吞掉了维罗妮卡。 这些事情发生得太快了，维罗妮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被老狮子吞掉了。 接下来，所有跳舞的动物都哭了起来。 你看你干了什么？那是我们听过的最动人的音乐，你怎么能把它吃掉呢？ 老狮子把手放在耳朵后面说， 哦，你们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我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。 就这样，维罗妮卡没有了，所以一直到现在，大街上也没有到处都是快乐跳舞的人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好耳朵，听听听听好耳朵，好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个暑假，呱呱的同学团团到呱呱家里边来玩，他们两个很自然的就谈论起来了即将过去的暑假生活。呱呱表示说， 这个暑假太没意思了，我天天盼望着开学，开学后又有美好希望了。 团团说， 嘿嘿，什么美好的希望啊？ 希望下一个充实的暑假呀。 学校里边要开家长会了，呱呱的考试没及格，他怕爸爸会让他吃皮肉之苦。他苦思冥想之后，赶紧做了一个标语牌，他举着牌子就来到了他们院的篮球场，看见正在打篮球的叔叔们，他就把牌子举得特别高。这个牌子上边写着， 因考试不及格，特招聘临时爸爸开家长会，价格免议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